装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路面交通情况，东三环长虹桥到国贸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国贸桥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首先来看榜上，过去一年2017年第一期冠军属于李宇春的西门少年，而最多连冠连续六周冠军则属于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而在上周揭晓的2017年最后一期榜单当中，李宇春一趟蝉联冠军。2017年的李宇春在中歌榜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精彩，那么在明天揭晓的今年第一期榜单当中呢，冠军会不会再被李宇春署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年，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身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 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转，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穿， 我们听到的是连续保持两周的冠亚军搭档，分别是李宇春一趟还有周笔畅的风，第49期中国榜冠军，第50、51期的亚军歌，周笔畅的风是有着非常潮流化的电音曲风，并且有着进行式的律动。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进榜七周以来，除了首周成绩在第18名以外，其余周数都是在 top 10的阵营当中，本周排在第六位，这就是周深所演唱的《蓝色降落伞》。可能大家会觉得学习正统的声乐专业，在中国好声音上一鸣惊人的周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但是对他来说呢，这张专辑在几位制作人的精雕细琢之下呢，在这种魔鬼式的历练之下，他有了升级一般的进步。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高晓松形容周深唱的是白色降落伞，因为完全没有任何颜色和味道，经过反复的很多次的感受和录音，才最终完成了这首蓝色降落伞。 打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弄堂，风里飘散的头发，门里空荡荡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地的落花， 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秋千，忽明忽暗的走远。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自由自在，拥抱河边。 这首歌是本周中歌榜第七名，来自叶培，只为你聆听。在2017年，叶培推出了时隔9年的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在这9年当中，叶培最主要的不是创作，而是生活。这也让他的音乐当中处处呈现出了恬淡、自然、舒服的状态。就像这首《只为你聆听》要表达的一样，相逢和别离都是风景，最美的境界莫过于在时光中慢慢前行。艾怡良去年推出的单曲《我想我挺好的》尝试了俏皮可爱的电音曲风，这样的反转似乎让人一下子不太好接受，反倒是他为其他歌手写的歌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又暖心、娓娓道来的这样一种音乐气质。写给阿妹的《偷故事的人》进榜5周最好成绩第3名，而写给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更是成为本周的火箭歌，从第21名飞升到了第8名，成功进入到 Top 10的第一阵营。那这种波澜不惊却暗潮汹涌的情歌作品足见功力，也更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艾怡良作词作曲，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合上爱的善变，有时有种，只能有时有种，容我为我们写 愿你 所想，愿失去的爱能原谅我们。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 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及南部地区由于水汽条件不好，不会出现降雪，比较适宜出行。预计明天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韩庚、郑恺主演的《前任三：再见前任》上映9天，票房突破10亿人民币，也成为2018年首部破十电影。目前该片仍以超过40%的排片领跑大盘。今晚8点半，东方卫视音乐类节目《天籁之战》第二季将展开最后一场半决赛，耿斯汉、李夏、张欣、马路四位素人挑战者激烈比拼，为争夺最后一个进军总决赛的名额。今晚8点20，浙江卫视喜剧综艺《喜剧总动员》将播出第17节目。本周沈腾战队陷入危机，代班队长玛丽、艾伦将带领沈腾战队唯一爱将魏大勋以一敌三。贾玲战队胡静诙谐诠释另类孝道，秦岚使尽浑身解数只为博丈夫一笑。由徐晴团队打造的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在湖南卫视开播，节目以台词为切入点，展现演员实力。首期节目邀请赵立新、潘粤明、周一围和张歆艺一起，带来一场震撼人心的声音大秀，也开启声音之王的角逐。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

手，打开收音机，聆听未知的心意，下首歌总有想不到的惊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诗安和王若琳合作的 Random Day， 这首歌在 A 段和 B 段用到了两种不同的节奏类型，分别是向60年代的 Beatles 和70-80年代的 Motown 音乐致敬。2017年，王诗安加盟到了方大同的富音乐，这张专辑也激发了他在创作上的灵感，还有演唱上的更多可能，同时呢也融入了很多方大同的风格。再过一段时间，王诗安也会带着他的这张专辑《诗》来中歌榜做客，一起来分享有趣有故事的歌曲。送走了2017，我们迎来了2018。那这个星期大家热议的莫过于是轰轰烈烈的跨年晚会了。北京卫视呢，跨年冰雪盛典在-20度的崇礼会场，穿着军大衣演唱的窦靖童可以说是超级抢镜。而窦靖童在上一秒还唱出了飘渺仙音，在下一秒就被冻得嘚嘚的这种龇牙咧嘴的样子，也让人感觉到了这个姑娘真的太可爱了。下面来听这首歌，是窦靖童在北京卫视跨年的演出曲目，也收录在他2017年的 Kiss Only 专辑当中，就是这首 Jungle Pink。 而每次看到唱片封面上他表弟的照片，都会笑上半天。我来听听看这首 Jungle Pink。 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从我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记忆我该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经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为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畏惧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 这是吴亦凡赵丽颖合唱的《想你》，那这也是吴亦凡刚刚推出的一首单曲。2017年中国有嘻哈可以说是太火了，而在各大电视台跨年晚会上也看到了很多嘻哈和流行的混搭合作，比方说邓紫棋和 Guy、 费玉清和 TZT 等等。当然了，除了跨年晚会之外，贺岁档电影也是关注的重点。2017年岁末的电影市场上呢，冯小刚的《芳华》可以说是被关注的影片之一了，而片尾曲《绒花》更是让人无比感动。原本呢，冯小刚只是想用韩红在2003年《红》翻唱专辑的那一版，没想到韩红在看完影片之后说：“我一定要为这部电影重新再录一版。”我们就来分享韩红这首《绒花》film version， 也是电影的版本。 刘峰和小平、小帅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

首林俊杰作曲哈士作词的《身后》，让张惠妹录唱的时候一度泪崩，因为这首歌让她想起了过世的亲人。很多时候呢，亲人就是我们身后最坚强的力量。而对林俊杰来说，张惠妹是自己音乐路上的贵人之一。当她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新人的时候，张惠妹便唱红了她写的《记得》。那这一次呢，也是时隔多年之后，两个人再度联手合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在去年12月28号上线。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在本周中歌榜上排在第10位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伟大的渺小》。 一朵玫瑰彼此围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解药。 瓶子装平凡的日子，生活的大小事，熟悉的过客，倒影中看彼此，各种喜怒哀乐，紧扣着手指，最初的掩饰，飘向远方的影子。 这张专辑《伟大的渺小》中，大部分作词人都是林俊杰的新加坡同乡。刚才听到的是他十多年战友林怡凤作词的这首《小瓶子》。在林俊杰全新专辑当中，我们看到他减少了小情小爱的苦情歌，这一次他是掏心掏肺推出了一张有深度、有内涵的唱片。同样，这样一位歌手也是来自于新加坡，他在岁末推出了专辑《跳舞的反骨》，这张专辑也写满了他个人的生活感悟了。下面呢是唯一一位由内地音乐人参与创作的作品，就是模特出身的傅浩辰作曲、小韩作词的《充氧期》。在这首歌当中呢，小韩用的比喻手法，他是用充氧的过程代表个人隐退的状态。那我们就来听孙燕姿演唱的这首《充氧期》。孙燕姿自己也曾经说过，如今呢会做自己确定的事，如果氧气不充足，她没有办法出来。稍后还将听到她唱《平凡即是人生》的这样一首《平日快乐》。 滴答滴答，大雨喷洒，冷冷的水打着我脸颊，门口有伞，我也懒得拿。 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及南部地区由于水汽条件不好，不会出现降雪，比较适宜出行。预计明天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0摄氏度。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今晚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国际级动作魅力演员道恩·强森将加盟，献上自己的中国综艺首秀，与快乐家族冒险三剑客何炅、李维嘉、杜海涛以及陈意涵、刘宪华展开一场精彩绝伦的异国丛林大冒险。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日前公布第75届金球奖的颁奖嘉宾名单，今年金球奖将在北京时间1月8号上午举行，主持人是塞斯·梅耶斯。近日由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犯罪惊悚动作片《无间炼狱》于美国洛杉矶开机，片场中这位以冻龄女神而著称的澳大利亚国宝级演员突破以往的优雅造型，一身沧桑又帅气的打扮亮相。 Netflix 从福斯影业抢走马特·里弗斯，签下这位曾执导《星球崛起2》《星球崛起3》的导演，近年来 Netflix 的野心和对人才的渴望不言而喻。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让微笑复原，有他的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榜单上的大牌歌手他们的专辑。李宇春第九张专辑《流行》已经诞生了两首中歌榜冠军单曲，像《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是六周蝉联冠军，还有《一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呢是李宇春的《乡愁》，我家乡偏南，闯北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儿才是终点。李宇春以自我为出发点，写出了在外漂泊的孤独感。 街角的便利店灯火突然间闪烁了好几遍，想找谁说几句抱怨，却发现没人聊天。一转眼又冬天，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双倍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下一站路或尽情冒烟，或脾气变烂，吞咽过不少偏见。你默默陪伴的温暖，带给我许多心安。一转眼又冬天，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双倍的眼泪偏咸， 你说爱我的口音，说傲慢的脸，特别 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 刚才我们连听两首歌曲，分别是李宇春的口音，还有这样一首李荣浩《少年》。历经了大半年的浩计划，最终是在去年岁末汇合成为专辑。刚才听到的就是在李荣浩第四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少年》。那这算是目前李荣浩最突破个人的一张唱片了，电子舞曲风格的《中国风风格的后裔》，还有 acapella 风格的《少年》，在他过往专辑当中都非常少出现。上次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张靓颖下半年推掉了一切事物，全力筹备自己的首张英文专辑。去年岁末，她也是推出了全新英文单曲《Work for It》，由 King Logan 参与制作 ，Symphony Green 作曲 ，Gary Smith 作词，相当有国际范儿。 And you're no one turning heads

肩并肩，我明明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 是张杰在去年岁末推出的一首单曲 Fast， 去年结束声势浩大我想巡演，那今年他也将全力制作新专辑，他也同时透露将会主打的是电子元素。这个时段最后带来一张专辑，是来自于 TFBOYS 我们的时光，他们的新歌躲猫猫入榜排在第30位。虽然说岁末是歌坛发片的高峰期，但是面对高手尽量能避免就避免了，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是发片淡季，还没有发片的歌手也可以瞄准一些空档期，也许效果会更好。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FBOYS 这首《我们的时光》，而在明天我们将会揭晓2018年第一期榜单。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去闯，其实写一张漂亮的章，一路过操场，我只想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漫山的泥土是我们的时光， 黄昏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够疯狂，再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 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漫山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黄昏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够疯狂，再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然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哦、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琴声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百分百的情绪，你说不出口的话，想出来更动听。100个字爱你，百分百的坚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对你说我爱你。 表达情书脸书无字天书，浪漫的指数在这里了。现在的你打开收音机，不要掉手机，甩大大脑，用心支配着你的手，摇摆不定会傻傻动情在空中，书写爱的感动存在在每个时空。我喜欢你哦，我写错了，应该是我爱你，唯一爱的解药 Only Love。 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琴声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百分百的情绪，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光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优惠享，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